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8月16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起床打卡北京健康宝，可以确保当天快捷甚至是脱网使用。 新学期，北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将如期开学。 北京冬奥组委举办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200天活动。 媒体报道，大润发超市发臭隔夜肉洗了卖，变质肉绞馅灌香肠，超市对此深表歉意。 两周内，两名未来驾驶人事故身亡，自动辅助要背锅吗？ 阿富汗局势变天，塔利班宣称已经控制总统府。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尤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嗯，好的。今天夜间呢，由于受有补充的弱冷空气影响和切变线的共同影响，将再次迎来雷阵雨天气。目前在本市的怀柔还有延庆的北部呢，已经出现了弱的降雨回波，预计在20点前后降雨范围会明显的扩大，降雨回波呢会自北向南的扩展，影响到全市的大部分地区。预计这次过程呢，短时雨强呢也会比较大，城区以及南部的通州、大兴等地区呢降雨会更明显一些，单点呢不排除会有出现暴雨的可能，并且呢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局地呢还可能会有小冰雹的出现。那城区这个降雨影响的明显的时段呢，预计是在22点到后半夜的零三点这段时间。那明天早晨5点钟之后呢，降雨呢将逐渐结束。所以今天夜间呢，大家要做好防范雷雨大风和局地冰雹的准备。夜间有出行安排的朋友呢，要提前做好这个规划，注意交通安全。那明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预计在29度左右，低层的空气湿度呢仍然比较大，所以中午前后的闷热感呢还是比较明显的，依然要注意防暑。另外还继续要提示的是，近期呢降雨比较频繁，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呢很高，山体崩塌落实这个地质灾害的风险呢会是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也就是说呢在降雨后的几天之内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些地质灾害，所以近期大家呢尽量减少到山区游玩，远离山区的河道和沟谷。主持人， 是，那有工是不是说今后几天还会有这个明显的降雨天气呢？ 那今后几天到就本周天气一直本周一直到19号，也就是周四吧。本市呢仍然受这个偏南的暖湿气流控制，所以还是依然是这种潮湿闷热多降雨的模式，没有大的调整。中午前后呢比较闷热，降雨呢也比较频繁。除了今天晚上的雷雨之外呢，就是18号的傍晚到夜间，还有19号全天呢都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大家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主持人， 好，感谢尤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尤工。 好的，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8:0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15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例，其中本土病例13例，包括江苏6例、河南6例、湖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在今天南京市疫情防控发布会上，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丁小平介绍，经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指挥部决定，从8月15号开始，江宁区禄口街道由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至此，南京市全域无高风险地区，只有江宁区禄口街道一个中风险地区。 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了让大家日常出行更便捷，近日支付宝升级了疫情服务直通车，针对北京上班族、出行人群等推出防疫六件套，提供包括首页健康码、行程卡、密接人员自查、核酸检测证明查询等便民服务。 新版健康宝对于使用频率较高的本人信息扫码登记功能上调到第二位。对于近期有过进京返京情况，而且没有向社区报到人员，北京健康宝将会弹窗提示。 为了更快打开健康宝，建议您可以将健康码添加到支付宝首页，一点进入就可以快速打开核验。如果需要出示行程卡，可以打开支付宝搜行程卡，获取低风险证明。 此外，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已经和卫健委推出了同行密切人员自查的服务。用户可以上支付宝搜同行自查，查一查更安心。如果老人儿童做完核酸或是抗体检测之后不知道怎么查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已经上线了老幼助查服务，市民可以在支付宝查询页面帮助老人或是孩子来代查询。 今天下午，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第240场北京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靳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的发布会上发布了哪些信息呢？ 好的。那么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昂呢，是首先介绍了本市在疫情反复的情况下，进一步做好全市疫情防控期间医疗服务工作的安排。当前呢，本市一方面是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疫措施，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做好全市特别是隔离观察人员的医疗服务，使防疫工作呢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一呢是准确把握中高风险的范围，二呢是准确把握就医管理，三是准确把握发热门诊的管理，四是关心关爱隔离观察居民，提供规范可及的医疗服务，五是关心关爱血透患者，做好衔接服务，六是关心关爱孕产妇，开辟绿色通道，七呢是关心关爱有特殊心理需求的人员，要及时给他们开展心理的疏导。那么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副局长潘峰也是介绍了新刚刚升级的北京健康宝的新功能。他说呢，截至今天啊，北京健康宝已经累计提供了近79亿次的查询服务。昨天北京健康宝刚刚完成了4.0版本的升级。那么这次升级呢，一是调整了前台界面的排序，使用频率较高的本人信息扫码登记呢，从原来的第四位上调到了第二位。二呢是完善了后台数据种类，建立了涉及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动态核查库，对进返京人员啊会提前弹窗来提示。三呢是优化了中台行程核验能力，完成了与京新相助的深度融合，实现了进返京人员社区录入填报向自行在线填报转变。另外呢，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王洪存呢也是发布了封控小区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情况。他说呢，目前啊，每天现在进入北京的鲜活农产品的车辆保持在9000辆上下，与往常呢是持平的。那么这类防控啊，全市涉及因疫情封闭的小区有19个，市区两级组织的专门的力量来应对封控小区的特别保障。全市呢疫情小区的整体供应情况良好，封闭期间呢生活必需品供应没有缺断货和抢购的现象。另外呢，近一个时期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出动了执法人员4.5万多人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近4.8万人次，防止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的违法行为。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靳旭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看新学期，北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将会如期开学，其中中小学按照9月1号正式开学，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如果因为特殊情况调整开学时间，将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今天北京市教委发布通知，中小学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不再组织暑期线下活动，暂停暑期所有学校军训，取消各级各类夏令营等活动，严格落实北京市关于大型会议活动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非必须的暑期会议活动一律推迟或者取消，或改为线上形式。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新闻2021，再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其他重要新闻。以融合与共享为主题的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200天活动今天在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举行，其中展示了北京冬奥组委组织开展残奥公众教育特别是青少年教育所取得的工作成果。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在课程的开始时，我让学生呢以伙伴互助的形式，一人闭眼，另外一人扶伙伴从教学楼内走向操场，去逐步的走进盲人的世界，感受盲人生活的不便，

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七月份经济主要呈现的几个特点，一是生产稳定发展，农业形势总体稳定，夏粮实现丰收，工业持续增长，服务业不断发展；二是需求继续增长；三是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四是创新发展韧性增强；五是新发展格局构建持续推进。 傅林辉说，同时也要看到全球疫情持续演变，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恢复仍然面临不少挑战，生产制约因素增加，一些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下一阶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做好宏观政策的跨周期调节，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 有记者提问，看到最新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当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12.7%， 两年平均增长 8%， 比前六个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今天公布的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也显示，各线城市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环比涨幅都是回落或者转降，同比涨幅回落或与上年相同。怎么看待这种变化？楼市是否已经降温呢？ 对此，傅林辉表示，今年以来，随着经济恢复，特别是融资条件的改善，部分地区的房价上涨比较明显。对此，相关部门加强了市场调节，落实城市的主体责任，抑制不合理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总体趋稳。 下阶段，各地区各部门坚持房住不炒，持续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继续完善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房地产市场有望保持平稳发展。 我们再来关注大润发超市发臭隔夜肉洗了卖，变质肉绞馅灌香肠。新京报记者六月下旬在大润发超市济南省博店暗访的时候发现，那里的店员每天备货的时候最先处理的就是头一天没有卖完的隔夜肉，不新鲜味儿不大的作为9.9元一斤的特价肉卖，臭味明显的冲洗去味再上柜台，发臭变质无法处理的直接绞馅或者灌香肠。 大润发超市济南省博店于2016年开业，每天上午8点刚开门营业时，肉品柜台特价区就会迎来第一波销售高峰。特价猪肉9.9元一斤，特价排骨11.6元一斤，这比旁边柜台的正常售价要便宜1/3，甚至是一半。 为了买到特价肉，消费者经常发生拥挤，甚至争抢。大部分顾客等不及前面的顾客用完夹子，就用手套个塑料袋挑拣，甚至有个别顾客直接下手。半个小时，第一批特价的肉和排骨就会被挑走大半。 在新京报记者卧底期间，发现每隔3-4天，那些混杂了边角料和变质肉的冷冻肉糜就被切成小块，放到大盆里，先绞成肉馅，再根据肥瘦不同，按照不同配方腌制成一红一黑两种香肠料。其中用老抽较少、颜色发红的一种灌制成香肠后称为台湾香肠，肥肉和变质肉更多、用老抽也更多的那种称为北方香肠。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对于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进行了规范，其中第7条第4款中明文规定，发现有异味、有酸败味、色泽不正常、有粘液、有斑点和其他异常的，应该停止销售。 针对媒体就大润发济南省博店肉品销售的新闻报道，大润发深表歉意并且诚恳致歉。大润发济南省博店相关肉品已经全都封存下架，涉事员工停止接受调查，门店将立刻进行整改，并从即日起在全国门店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发臭隔夜肉洗了卖，变质肉绞馅灌香肠，在超市生鲜食品的质量管控方面，大润发济南超市暴露出了怎样的问题呢？对此，我们今天采访了环宇斯派克 CEO 郑伟，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显然暴露出了济南相关的这家大润发超市呢，它在运营管理过程中的漏洞或者是空白，我们觉得更多的反映是人的问题，就是制度我相信它是有的，如果监管部门去查它一定有，它的一套流水规程也一定有。那么但为什么会在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我想呢是来自于这个店的经营者或者生鲜区的负责人，他们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对于保证食品的绝对的新鲜他的意识是不足的。换言之来讲的话呢，也可能就是我们推测啊，他们就算是违规或者是犯规的话，他们受到的惩戒是不足的。那么当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时候，这方面呢超市的相关的这个经营者呢或者是负责人，他们就做出了不正常的选择、不正当的选择，这说到底是一个人的问题。 那么说就是对于这个生鲜产品它的这种管控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呢？您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吗？ 向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或者稳定品质的商品，尤其是生鲜商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我觉得这根弦是所有的经营者的底线，它是不能放松的。那么在于管控层面上来讲，实际上无非就分成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话呢，是把好进货关啊。采购层面上呢，首先要采购高品质的商品。其次的话呢，就是在仓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也做好，因为夏天到了嘛，所以它这个商品的保鲜的难度进一步的增加。不同的商品在不同的温度下，在不同的区域啊，进行有效的保控。第三的话呢，就是说啊，对于相应的生鲜商品的话呢，提高它的存活周转率，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尽可能的向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生鲜商品。那么总体上来讲的话呢，刚才这三个环节可以总结为四个字，也就是进销存损，也就是采购啊，然后呢销售存货和这个货损，就是摆放过程中消费者拿的过程中都会造成损失。那么这种损失的话呢，实际上每一个超市它都是有一个固定的比率的。那么这四个环节呢，实际上是每一个超市生鲜的经营者都会面对的环节。 嗯，据了解，济南市历下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协同姚家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已经在今天早九点赶到涉事的大润发省博店，对相关肉品进行查封并组织抽检，下一步将依据固定证据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如果发现情况属实，将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员工不愿意把变质发臭了的排骨撤下柜台直接报废，是因为销售额跟奖金挂钩，员工们更倾向于能多卖点就多卖点，不然奖金可能会减少。那么这种以卖多少产品来衡量员工奖金的做法合理吗？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郑伟的分析。 那么这次的这个监管上的漏洞呢，我想呢反映出了几个环节啊。第一呢，商超本身到底有没有把它内部的这个监管呢落实到位，这个呢需要啊监管部门日常的进行督导和辅导的。商超有的时候啊，为了经营上的考虑，迎合监管的时候往往啊可以敷衍了事。但是这个是否敷衍了事呢，我相信作为监管部门而言的话呢，它实际上呢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另外从监管层面上我们要下重手，这里边呢涉及到一个什么环节呢，就是我们以前经常提到的十二个字，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实的话呢，如果能把这十二个字落实到位的话，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问题都能就停止在监管层面上。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的话，监管部门呢也要对于这个经营者呢进行一些辅助和协助，防止呢这个具体的经营者或者是店长啊采用这个以罚代管的模式，非常粗暴的就是遇事就罚款。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如果盲目的采用以罚代管的方式的话，也会导致呢一线的经营人员啊可能有时候难免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剑走偏锋。监管部门呢我觉得有必要在这个时候也要介入啊，让所有的经营者呢有这个相应的辅导，提高相应的这种卫生和高品质的维护的意识。 那么据您了解，就是这种以卖多少产品来衡量这个员工的奖金，这个是普遍做法吗？它存在哪些问题呢？ 这确实是一个普遍做法啊，因为说实在的，如果您作为大润发的这个店长，或者说一个大区的经理，或者是某一个地区的总部的这样的一个负责人，可能当你面对这个一线的员工的时候，你隔的层级是比较多的，你也不可能每天啊通过摄像监控头或者通过什么方式来管控他的这样的一个投入的程度。那么核算他的这种经营的效果或者投入的程度，很重要的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看你的销售额。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经营者的话呢一定要给予一个合理这样的一个考核，就是说生鲜的话面临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是货损的问题，你这个生鲜商品的保鲜难度非常大。我们看到的一个保鲜的守则里边提到，像猪肉的话在-2度到2度之间的话保鲜在40个小时左右，如果是常温的话呢就不超过24个小时，超过的话它就是要处理掉的。可见呢就是说夏天到来了，这个问题呢更加受到挑战，是吧？那么所以的话呢，你作为经营者来讲的话，需要设置合理的货损，要允许员工在这个正常的经营范围内把这个货损处理掉，那么让员工的话呢也愿意啊也能够去销售这个高品质的或者是优质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生鲜食品。 嗯，大润发以前也叫百润发，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从小到大的购物超市。虽然电商的出现对于实体有不小冲击，但是逢年过节大润发里依旧是人满为患。大润发超市在规模体量上现在在我国处于什么样的水平？这些实体超市跟生鲜外卖超平台相比存在哪些优劣？是不是普遍做法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郑伟的分析。 大润发呢是一个起步非常早的这样一个大型商超啊，甚至呢有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呢会评价说它的 童年或者他的成长是伴随着大润发的。这点上呢，在很多的大润发布局到的省份呢，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其实他能够有今天的这样的发展的体量和规模啊，并不是说他一昧的销售这样的一个不合格的产品的，而是恰好相反，在相当多的时候呢，他的服务啊，他的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啊，他的商品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和采购等等呢，是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的。但是日常过程中的话，尤其是去年受疫情的相关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大家呢更多的适应了网购和网上销售。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传统的大型的商超能不能适应这样的一个局面，形成这种扭转和改变呢？我们这个方面说实在的，也只能是拭目以待。传统业态的话呢，转型并不是像想象中那么一帆风顺，它有非常好的员工的基础，有非常好的仓储物流的基础，有非常好的消费者基础。但是呢，在互联网上一切要从头来过。传统的业态的话呢，他们覆盖好周边的这个社区，在3到5公里范围内的话呢，形成一个良性覆盖，加上合理的配送，实际上的话呢，把进销损损都处理好的话，仍然是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发展的。 再来看2周内两名蔚来驾驶人事故身亡，自动辅助要背锅吗？14号晚间，一封讣告开始在网上传播，名为美一好的个人公众号发布讣告表示，8月12号下午2点，上山若水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美一好品牌管理公司创始人林文钦驾驶蔚来 ES8 汽车启用自动驾驶功能 NOP 领航状态后，在沈海高速韩江段发生交通事故，不幸逝世，终年31岁。言下之意，美一好方面认为这次事故与蔚来的自动驾驶功能有关。 根据网上流传的事故现场图来看，这台 ES8 先后与高速公路放置的锥桶和公路养护车发生了碰撞，公路养护车被撞翻。值得一提的是，之前发生在长深高速的另一起蔚来汽车相关事故，车辆也是与锥桶发生了碰撞。 在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把这次事故的原因归结于蔚来自动驾驶系统，但也有人指出，蔚来方面曾经多次声明，领航辅助 NOP 不等于自动驾驶。领航辅助是什么？和自动驾驶技术有什么差别？如果是因为领航辅助导致了这起事故，蔚来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吗？对此，我们今天采访了知名汽车博主常言，来听听他的分析。 首先，蔚来的这个说法，无论是说事实上他有没有跟这个消费者进行过沟通，以及他的这个官方描述，其实都是准确的。也就是说呢，现在蔚来的 NOP 确实是一项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我们判断这个自动驾驶和高级辅助驾驶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车辆还是人是占据主动权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蔚来 NOP 这个功能，它其实指的是当我们行驶在一些符合它的这个高精地图需求的封闭道路，其中包括一些环路和高速公路的时候呢，车辆可以自动根据我们的导航信息来完成一些简单的并道超车以及自动切出匝道这样的功能。整体来讲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现在很多人车上都有的这种车道保持功能的一个升级版。现在我们很多人的车上有车道保持功能，大家知道在高速上打开之后呢，车辆会自动的去跟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呢自动把车辆居于这个自己行驶的车道正中间。那么蔚来的 NOP 功能呢，是在这样的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当前车拥堵的时候自动超车，以及在我们下匝道的时候呢，它能自动并出匝道的这样两个功能。这样的一个功能呢，叫做领航辅助驾驶功能。那么它为什么说它不是自动驾驶呢？是因为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驾驶的主导权依然是由人类来负责的，它只是来帮助我们完成简单的跟车变道这样的功能。无论是对于路况的重视，还有对于一些这个突发情况的处置，都是需要人类驾驶员来完成的。所以我们才说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而是一种辅助驾驶功能。 如果是因为这个领航辅助系统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那蔚来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有法理和情理上两个层面了。那首先从法理的层面来讲呢，更为准确的描述应该是说，在使用这个系统的过程中出现了这个事故。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点呢？是因为第一呢，这套系统不具备处置所有交通突发情况的能力。第二点呢，无论是在这个跟车主销售层面的沟通中，还是在使用层面的这个授权当中，蔚来的这个使用协议当中都明确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如果出现了意外或者交通事故，驾驶员呢，第一是有责任去进行处置车辆的，第二呢是驾驶员是要承担这个因此导致一些后果的。那我们看到呢，在最近这个蔚来的这起事故当中呢，很明显这个车辆呢是在没有减速的情况下直接撞上了前方道路上的一辆工程车。但是呢，在蔚来的免责协议当中其实已经写到了，比如说在夜间的这种黑天的情况下，以及这种高速路况下， 可能这个系统并不会对于很多像停下的工程车呀，或者说交通桩进行一个避让。从法理的层面讲，其实蔚来是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个免责的协议了。但是呢，本身来讲呢，这个事故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同时呢，也出现了这个人员伤亡的一个比较惨痛的后果。那么蔚来本身自己标榜自己是一个用户企业，我相信他们在处置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完全按照他们的这个免责条款去做，可能也会做出一定的这种人性化的处置或者补偿。那么这个责任可能就需要蔚来自己去做区分了。但是我觉得整体上，如果就公事公办，从法律的条例来讲的话，这个事情上确实没有太多的责任可以追究到这套系统上。 嗯。今天林文清家属委托代理此案的北京全友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林立红律师披露了此案的最新进展。林律师表示，蔚来技术人员未经交警同意私自接触涉案车辆进行操作，交警昨天已经传唤该蔚来技术人员做笔录，如果调查结果是车辆数据被篡改或是毁灭，涉嫌刑事犯罪，蔚来公司需要对于这起事故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对此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常言的观点。 这个里面我们从两个层面来讲这个问题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来说一下为什么这个人员要去接触这辆车。本质讲呢，蔚来的所有车辆都是一些纯电动的车辆，本身是有高压电池的。那么在经历了这个严重的碰撞之后呢，高压电池包可能会受到挤压或者撞击，导致出现短路和自燃的情况。因此呢，所有的纯电动汽车在遭遇了重大交通事故之后，从正常的这个合理处置的条件讲，都有一条是应该把高压电池下电，也就是我们说的断电这个工作，保证电池没有动力输出以避免自燃，这个是一个常见的处置的状况。那么在这个事故当中之所以产生争议呢，是因为这个事故出现了死亡的这样的状况，并且当时电池其实是没有一些起火的征兆的。那么蔚来的工作人员确实在没有跟受害人家属以及交警进行这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呢，就进行了下电的处理，这也成为了今天整个网络舆论上对于这个事情的争执。那么我想说的是呢，如果说确实事后有证据证明这个工程师在除去这种必要的安全性和断电工作之外，还进行了对于数据的无论是这个抹除还是修改之后，那他一定是要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的，因为他干扰了这个我们对整个事情的了解和对于后面责任的处分。但是我还想再补充一点的是呢，因为其实现在的这种新型的智能电动汽车数据都是双向备份的，第一呢，所有的车辆都实时在网，第二呢，所有的数据其实在网端，就是我们说的云端，也是有数据备份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必要去在本地，就是我们大家理解的去在这个车上去动手脚。其实如果说蔚来真心想抹掉这个车的数据，或者想去做数据修改的话，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所以我觉得也希望通过节目能跟大家打消这方面的疑惑。 嗯，那么就在刚刚18:15，蔚来控股有限公司在官方微博发布声明，其中提到，从事故发生至今，蔚来一直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事故调查工作，按程序提交调查所需材料，公司没有任何删改数据的行为，也没有员工被警方传唤。 嗯，一条跟苦瓜有关的消息，苦瓜是一种特别的蔬菜，它被当作一种药物，在亚洲、非洲、南美洲都有很多关于它可以药用的说法，比如说苦瓜能够降血糖。最近有一篇网文甚至还说吃苦瓜会导致股市疏松。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食品工程学专家为大家科普，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苦瓜含有一定量的草酸，每100克不超过100毫克，大概跟毛豆、茭白、大蒜差不多。草酸影响钙代谢，食用过量会导致骨密度降低，这在科学机理上是存在的，但不完全对。如果肾功能不健全，过多的草酸确实可能和钙结合形成肾结石。菠菜草酸含量最高，每100克含草酸高达1333毫克，所以如果因为爱吃苦瓜就得骨质疏松的话，那么草酸含量比苦瓜还要高的蔬菜岂不是更容易让人骨质疏松？而且骨质疏松的根本原因是骨钙大量流失，导致骨密度明显下降。造成这个现象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比如女性的风险远比男性高，年纪越大越容易出现，白人和亚洲人风险更高，家族遗传，骨架体格小的人更容易得，雌激素过低，比如更年期后的女性，甲状腺素过高都有更高的风险，饮食中钙摄入不足，过度节食等，抽烟喝酒不运动都可能导致骨质疏松。草酸的影响只能归结到钙摄入量那个因素当中，但它只不过是若干的因素之一。苦瓜降血糖大概是最有号召力的一种说法。苦瓜提取物中的物质在化学结构上类似胰岛素， 也显示了和动物胰岛素类似的功能。目前研究有比较好的科学证据说明苦瓜对降低糖尿病人的血糖水平是有效的，不过这些数据还不足以推荐用苦瓜来控制血糖，它只是一种蔬菜而已，不要指望吃苦瓜能够治病或者有什么养生功效。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十八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阿富汗局势。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1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阿富汗总统加尼已经离开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当天晚些时候宣布，塔利班武装人员已经进入到首都喀布尔。据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对于半岛电视台称，在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统治情况和政权形势等将会很快明朗。 据媒体报道，加尼15号宣布自己已经离开阿富汗，离开是为了避免流血冲突。加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他面临的是一个艰难抉择，如果他选择留下来，将有无数同胞被杀害，首都喀布尔也会遭到破坏，这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加尼在声明中没有明确表示已经辞职，也没有说明去向。 塔利班驻卡塔尔政治办公室发言人沙钦表示，未来阿富汗新政府将包括不属于塔利班的人。那么阿富汗局势的风云突变意味着什么？当地政局是否会就此明朗起来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他电视台也占领了，总统府也占领了，原来的总统也辞职了，那他自己都说他接管政权了，那不就实际控制者了吗？现在如果有人说开启了新篇章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为时尚早吧。塔利班原来的口碑并不好，什么炸毁巴比扬大佛呀，也有很多这个劣迹斑斑的表现，极端宗教主义组织。未来他能不能比就现这个美国扶植的阿富汗政府就带来更好的治理和发展，那要用行动来证明。过去的历史并没证明他有多么棒，现在虽然有一些表态，但这只是一些表态，还没有行动来证明。 我们看到塔利班驻卡塔尔政治办公室发言人沙欣表示，未来阿富汗新政府将包括不属于塔利班的人， 意思就是他要包容，这是他最近这些天以来的说法，都是这样说的，要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政府，说明不仅仅是塔利班一家独大，虽然他是用军事手段啊这些占领了，这是为了他形象的提升，跟以前不一样了，和塔利班不是比塔利班，说了要建立包容性的政府，这样的话也容易获得国际承认，也容易更好的实现政权转型，政权过渡。那有可能原来的那什么内政部长啊，那些很合作的就和平的，也没有费一枪一弹，不都占领了，看谁表现的不错，很配合，当然你不会可能掌握实权的，但点缀性的都可以，肯定有安排，这样是有利于他自己的政权的国际形象啊，对外要获得国际承认，对内呢要获得更多的凝聚力和人民支持的基础。 从4月份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到现在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一个是不是说塔利班有多强，而是说阿富汗政府军太弱，几乎他都没抵抗，而且以前这个腐败啊，靠着美军支撑，美军一走了他都不会打仗的，听说有的兵在前线都好十几天都没有正经吃饭了，说他才不想打仗，他也没有一个战斗力，他也没有一种说啊我为谁而战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多强意志力啊，没有。好，那一来包括一些当地的管理的人士也都迅速配合，那些地方长官啊，城市的管理者呀，市长啊，这些也都配合，所以这就说明阿富汗的这个政府啊，的确原来就靠美国撑着什么支持，但事实上呢完全是一个不中用的。 那么您觉得阿富汗政局是不是会就此明朗起来了呢？未来阿富汗会何去何从呢？ 现在看来大的已经明朗了吧，我不觉得说还有可能阿富汗的政府军再反戈一击，然后说他自个儿就能又战斗了，那显然不可能。第二个说有没有可能啊、又突然来了别的境外的力量来支持他再打一打，前不土耳其原来蠢蠢欲动，印度也曾经提供过一些军火给阿富汗政府方面，那 那美国也曾经帮阿富汗政府军还去轰炸过塔利班，也炸过两次。但这些看来啊，这些境外的力量啊，一个是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这积极性，说我必须站在你后面，不像那俄罗斯支持叙利亚那样那么坚决吧，我就完全的跟你一块打了。他们没有啊，都是走人，都已经有点甩手掌柜的意思了。 嗯， 所以没有一个力量，境外的力量也没有说有一个有一支哪怕一支力量铁了心的要跟阿富汗政府军一起来打，所以这也不可能了。包括呢，阿富汗自己的总统都不见了，你哪怕有一个核心的领导人物，或者某个将军也好，领导什么抵抗运动啊啊等等啊，也没有。所以呢，那大势已去。现在至于未来，那就看塔利班政府如何来兑现他自己的这些承诺了，建设包容性的政权啊、政府啊，怎么组他的班子啊啊，然后就是外交方面怎么能获取国际承认啊，所以他也要所以。先做很多好多好的那个表态吧，就看他未来吧。他对外要获得国际承认是主要的，对内呢也要真心实意的做一些事，比如是不是妇女的权益不像以前那样一切剥夺呀？他自己也说了啊，妇女也可以参加一些活动，参加某些工作，公开活动也不是那么严的控制，所以不要那么保守的那些司法教律啊，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老百姓的支持吧。 根据媒体报道，目前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有大量民众排队取款，还有大批急于逃离的人群涌向喀布尔机场。位于喀布尔的阿尔扎伊国际机场今天发表声明，表示这一机场所有的商业航班都已经关闭，并提醒民众不要涌向机场。 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阿富汗局势发展很快，中方如何评价当前阿富汗局势？ 对此，华春莹表示，阿富汗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阿富汗战乱已经持续了40多年，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既是3000多万阿富汗人民的一致心声，也是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共同期盼。 华春莹说，中方注意到昨天阿富汗塔利班方面表示，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将协商建立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并采取负责任行动，确保阿富汗公民和外国驻阿使团安全。中方期待这些表态能够得到落实，确保阿富汗局势实现平稳过渡，遏制各类恐怖主义和犯罪行径，使阿富汗人民能够远离战乱，重建美好家园。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上周国际市场走势以震荡为主，主要是因为公布的经济数据好坏不一。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黄汉。黄汉你好。 主持人你好。 来我们介绍一下上周金融市场为什么会呈现这样一个震荡走势，本周还有哪些重要的数据值得关注呢？ 那好的，那上周主导市场走势呢主要是美元，而美元呢又是受到了不同经济数据影响。那在上周初呢，美元是因为之前好于预期的非农数据支撑了上涨，那在周一呢也是延续了此前一周的上涨趋势。但是在周三呢，美国的 CPI 呢是创造了15个月来的最大的按月同比的降幅，而扣除这个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的成分的核心 CPI 也是经历了目前4个月来的最小涨幅，那这也是核心 CPI 从2月以来呢首次降速。而在周四呢，这个美国公布的7月的 PPI 的数据是跟这个 CPI 数据出现了一个矛盾。那 PPI 是高于预期，而且创造了2010年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啊，这个是表明在生产端呢，大宗商品的成本上涨，还有供应链的这个制约，仍然是在加大美国企业通胀压力。而在周五呢，这个大幅低预期的这个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打压之下呢，美元是上周收跌。除了数据以外呢，对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那这个美国的官员们也是存在着分歧，那不同地区的联储总裁对于未来缩减量化宽松的步伐持了不同看法。那在财政政策方面呢，尽管美国参议院的两党议员最终是投票通过了5500亿的美元基建法案但是呢，美国众议院的温和派的民主党议员却拒绝支持更大规模的3.5万亿的这个预算计划。那这个举动也是反映着在目前呢温和派和自由派的民主党议员之间呢，现在还是存在分歧，所以在短时间内啊，更大规模的刺激法案的通过的这个可能性也是降低，从我目前所介绍的这些上述情况来看呢，也是可以预见目前金融市场也是进入了一段震荡的期，本周呢，经济数据和重磅事件是比较密集，那在明天呢，欧元区会公布第二季度的 GDP 的修正值。 还有美国七月的零售销售和美国七月的工业产出。那同时还有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讲话，还有澳洲联储公布货币政策的会议纪要。那在周三呢，英国会公布七月 CPI 数据，新西兰联储呢也会公布利率决议和货币政策声明，同时呢也会美联储也会公布上个月的会议纪要。那在周四呢，澳大利亚是会公布这个失业率，美国会公布出行失业金人数的变动，欧洲央行呢会公布货币政策的会议纪要，在周五呢，中国是会公布八月的 LPR 的数据，英国也会公布这个七月的零售销售，包括加拿大也会公布六月的零售销售数据，那这些呢都会影响相关币种的走势。主持人， 那么黄先生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情况。 好了，我们看到美元对人民币报6.750，欧元对人民币报7.6301，英镑对人民币报8.9759，加元对人民币报5.1610，澳元对人民币报4.7518。 好，感谢黄汉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海地民防部门15号表示，海地西部尼普斯省14号发生的7.2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297人遇难，5700多人受伤。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定，这次强震的震中距首都太子港大约1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在震后已经发生了多次余震。 根据海地民防部门15号晚间发布的更新数据，地震已经造成大约1.36万栋建筑被毁，超过1.37万栋建筑受损，几百人仍被埋于瓦砾之下。震后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美国、多米尼加、墨西哥等国已经向海地提供紧急援助。热带风暴格雷斯预计本周通过海地，带来暴雨和强风天气，将会影响救援推进。 海地总理亨利14号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海地眼下政治动荡，总统莫伊兹在一个多月前遇刺身亡。与此同时，不少地区面临日益严重的饥荒，医疗系统在新冠疫情下不堪重负。人道主义援助团体担忧，这场强震会使海地雪上加霜。 我们把目光转向马来西亚。当地时间16号下午，马来西亚国家王公发表声明表示，国家元首已经接受总理穆希丁和整个内阁的辞职，立即生效。声明表示，国家元首同时也委任穆希丁为看守总理，直到新总理人选出炉为止。 穆希丁是土族团结党主席，2020年3月上台，至今担任马来西亚首相时长大约是18个月。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清瑞，责任编辑杨红清瑞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